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七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店订购，即享95%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琴，张琴你好。 你好，周杰老师。 嗯，那我们平台上呢有各种各样的红酒哈。 是的， 其实品质还都是可以的。 哎， 但是跟他们比起来，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推荐的这款酒啊，无论是性价比还是它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哈，您自用也好，送人也好，真的是太有面子了。应该说今天这个组合给大家呢考虑的太周全了， 特别周到，绝对是。对， 其实说到红酒呢，大家呢是越来越对它要求高了。 是的， 比如说要问哪个国家的啊，哪个年份的，什么产地的，什么酒庄的，可能要喝的时候呢，都要问16够。 对，是周老师，要不咱们别卖关子了， 来直接说这款酒吧。 对，这款酒的名字呢，它就是法国奥特斯酒庄干红葡萄酒尊享套装。 嗯，所以呢，首先说了，它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是的， 是吧？而且呢，说到年份的话呢，它是2012年的。这个2012年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份。 是的， 他这个年份出的酒呢，都是非常的有名的，很多人都知道。 对的，是。其实说实话，葡萄酒的话，第一个是要看产地。那我们这个是波尔多的这个葡萄啊，这个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年份又是非常好的年份，是2012年的。所以这两个组合就保证那个酒的基本品质。 是的，其实说到波尔多产区呢，它是世界公认的大葡萄酒的产地啊。 哎，没错。 它的这个酒啊，真的是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色泽较深，浓淡相宜，口感的柔顺雅致，可谓是红酒当中美妙的一款了啊。据说从这儿出的酒呢，被誉为是葡萄酒的皇后。 是。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奥特斯庄园的干红葡萄酒啊。 嗯。 刚才提到它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是的， 而且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 对， 而且它是2012年的。另外它的这个级别也是非常高，是吧？ 是的，是 AOC 级的。 AOC 级别的。 嗯、 啊。说到这儿呢，我为什么说它有其他一些特别诱人的地方呢？就是今天啊，我们这个酒则我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酒标写的非常的这个齐全啊，这一点呢咱就不说了。它这个酒牌太漂亮了，太高档了。它这个酒牌是一个金属的这样的一个酒牌。 没错 啊， 是， 而且这个金属上面有一种浮雕感，一下。 对，这个我们来描述一下哈。酒标呢，它首先它是金属质感的， 嗯， 然后呢，另外的话，它上面的那个装饰啊，也非常的丰富，看起来非常漂亮，特别有那种，比如说那个哎，西方那种啊，这个浮雕的那种雕塑的美感， 嗯、 啊，这个、另外的话，因为它是这个金属质感嘛，所以给人一种很高品质的感觉。 嗯， 对， 所以极富抢眼的这个金属质感的浮雕感的酒标啊、 嗯、 和这个重型的这个瓶子的选用啊、 嗯、 是这款酒呢真的颜值极高，而且档次咵一下就上去了。 没错、 啊、 很好看。 你知道吗，刚才我们编辑啊就是扫了一下它的扫码价，当然这个价格啊、哦、我听着都有点这个毛骨悚然了。你知道多少钱吗？1580。 嗯， 一瓶就是1580呀。 对、 啊、所以呢确实是相对比较高档的酒。 是， 当然了，而且每一款酒呢，它都有酿酒师他自己的签名。 是，好，这也能体现这个酒的身价是非常不凡的。 嗯， 酒非常好啊，另外包装呢也是非常惊人的这种高档哈。 嗯， 咱不要再卖关子了，咱把今天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没错，这就是法国奥特斯酒庄的干红葡萄酒尊享套装。而且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不仅我们这个酒一看就品质很好， 嗯 啊，有这个酿酒师的签名，而且呢它是法国波尔多的，而是 AOC 的，同时呢又是2012年的一个优秀年份的， 嗯， 同时真正吸引大家的，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那么懂酒，但是呢我们的基本条件绝对让你满意。另外真正让您觉得会吸引到您的，我们认为是它非常漂亮的包装， 嗯 啊，无论是这个酒标，还有就是我们其实送了四件套， 嗯， 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对， 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大概知道这葡萄酒四件套啊，大概是什么内容哈，其实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它包括四种，第一个是海马刀，另外的话有这个锥形的这个塞子啊，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酒杯喝完的时候呢可以当做瓶塞来使用，还有呢就是一个引流的小嘴儿啊，用来倒酒的时候呢方便一点，还有呢就是这个环形的套子呢，也是倒酒的时候呢避免酒的酒液呢这个洒到酒标上。 嗯，像这些就饮起红酒的人呢都家庭必备的， 基本上都有， 啊，对，就是一定要非常齐全， 嗯，是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一共是四个红酒的礼盒啊， 是 这个礼盒里边呢它有两支红酒， 对，每箱两支， 每箱两支啊，嗯，这就是八支红酒， 嗯， 而且呢每箱里边啊都内含酒具四件套， 四件套， 哎，另外呢这个组合呢我们还要送您的就是醒酒器一个， 哎， 还有红酒杯四支啊，都是那种醒酒器呢是玻璃的啊，非常漂亮，另外这个红酒杯呢是高脚杯， 哎，所以说我们不仅赠送的东西是很多的， 嗯， 而且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外包装更加具备的，啊， 太高档了，啊，我看这个盒子的话呢外边看来像是皮盒子，啊， 是应该是纯皮的， 嗯， 啊，对， 像一个小箱子一样， 是没错，上面有一个拎的把手， 对，今天这个组合有些人刚才说了每一只呢扫码价就1000多块钱， 没错， 啊，明明白白的1580，但是今天呢我们是599，大家就把这些全都拿走， 是四箱，每一箱两瓶， 对，一共是八只，而且每箱子里边呢都有内含的酒具四件套， 是的， 这个四件套啊都是喝红酒之人的必备的， 必备的， 啊，我看了一下质量非常好，599啊，赶快把这些全都拿走。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嗯，其实说到红酒啊，现在人们喝呢是越来越讲究了， 哎，讲究， 比如说是哪儿的呀，哪个地区的呀，什么年份的呀，什么级别的呀，等等的哈，都要去问到。 没错， 像今天这款的话呢，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另外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 是， 另外它是2012年这个非常优秀年份出的，而且还是 AOC 级别的。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混酿的， 混酿 有40%的这个是霞珠，还有这个60%的是梅洛， 嗯， 啊，这个味道非常好。 所以它混酿的结果呢，就是。是感觉它这个单宁的含量特别的适中，那喝起来的酒体非常的饱满，那这个果香的甜度呢非常的平衡，确实是余味悠长，这种混酿型的酒啊特别适合亚洲人，也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没错， 其实现在很多人喝红酒啊是因为它呢对人体非常好啊， 没错， 它里边的什么白藜芦醇啊， 对， 花青素啊， 嗯， 啊，另外呢像多酚啊等等的对人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就是临睡之前您稍微喝一杯，哎，这个就非常合适了，嗯，啊， 反正有些老年人在晚上睡觉前呢就喝一小杯， 哎， 啊， 没错， 对他这个睡眠的是非常有好处。另外现在好多女人为了这个养颜哈， 哎， 这个哎每天喝一点红酒啊， 是 因为它是葡萄酿造而成的， 是的， 你像咱们喝这个葡萄汁或者说吃葡萄的话呢都会把这个皮儿啊或者里边那个核吐掉， 没错， 但是酿酒的时候尤其是红酒它的皮儿呢是不去掉的，它里边的核也不去掉，恰恰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是，对， 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红酒啊， 嗯， 像今天这个红酒它的特点就非常的显著， 品质非常之高， 嗯， 对，因为它第一个是用了非常优秀的这个哎我们波尔多的这个酒， 嗯， 另外的话它是2012年这个优秀的年份酿造出来的，还有呢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有40%的赤霞珠还有60%的梅洛这么一种混合的品种的一种酿造方式， 嗯，而且它的包装呢是极富抢眼度的金属质感浮挑的酒标啊，就是看起来呢很像是铜的啊，这种铁质的这种酒标啊， 这种酒标是很少见的， 是的，是的，它而且这个酒标 上的这个图案呢，是这种浮雕式的哈， 浮雕式的， 非常的这个凸显整个这个酒的档次。 对，如果说您细心的话，您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酒标上的话，这个浮雕啊，它其实刻的什么内容呢？它刻的就是酒庄的漂亮的外形， 哎， 很有质感。 嗯，而且此款酒呢，为酒庄独立酿酒师精心酿造的，就是每款酒的这个正标右下角啊，都有酿酒师的一个签名。 嗯， 应该说凸显了此款酒它的身份，应该说是不凡的。 对，身价是很高的。 无论您自用还是说呢，您送人的话，送人太棒了。因为今天咱们是这样的，每两只呢搁在一个箱子里面啊，独立包装的一个箱子里面。这个箱子大家一看着就知道非常的高档的， 高档， 它是一种仿皮的箱子， 对，没错， 而且有一个把儿提楞着，然后这个箱子里面呢还有酒具四件套啊，这个四件套都包括什么？ 对，四件套我们来说说看啊，一共这四种东西也是我们喝酒，特别是喝葡萄酒的朋友们，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必备的一个组合。这四件套包括海马刀，那海马刀是怎么用的呢？它是这个是开瓶时候用的这个器具啊，相当于是开瓶器啊。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锥形的塞子，这个呢是可以用在您酒没喝完的时候，可以当瓶塞来使用的。比如说，哎，您今天呢把酒开了，想慢慢喝，自己一个人喝啊，每天睡前喝一点，那就可以拿这个塞子来塞酒。还有的话，我们还包括的是一个引流的小嘴儿，用来倒酒的时候呢，可以方便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环形的套子，很多朋友呢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其实呢它也特别实用，它就是在倒酒的时候啊，哎，可以避免酒液洒到酒标上，腐蚀酒标。 而且今天呢一送呢，您拿到的就是四套啊， 是 一共四箱吧，每箱里边都有这个四件套， 四件套， 您拿到的是四个四件套啊， 四个四件套， 对 对，而且除了这个四件套之外的话，我们专门送了两件特别的礼物，什么礼物呢？就是醒酒器一个，还有红酒杯四个。这个醒酒器说实话也是家庭必备的一个器具， 没错，因为这个醒酒本身就是氧化的一个过程， 哎， 比如这个红酒打开以后呢，您倒在醒酒器里边，让它淡淡的氧化一段时间，就是醒酒十分钟左右，这个酒味完全，哎呀，真的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变得更加的醇厚了。 对，而且我们这个醒酒器啊，其实也是很特别的，因为一般买醒酒器都是那种，哎，这个圆锥形的那种，是吧？但我们这个醒酒器呢，是 U 型杯， 哦， 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呢，当装饰品都很漂亮， 对，而且这红酒杯都是高脚杯， 高脚杯啊， 所以呢，这个组合说句真心话啊，不仅它的酒是非常高档的，同时呢还能得到呢四件套的这个酒具哈，一下就是四份啊， 是， 因为它一共是四箱嘛，是吧？ 太合适了。 另外呢还有这个醒酒器啊、红酒器啊等等这些家务事全都齐了， 全齐了。 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是多少钱呢？599，599，您拿走的是这些啊，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对， 因为呢刚才我们扫码了一下，就是一支酒扫码价是1580啊，如果按这么算的话，这个总价咱就别算了，真的是太惊人了啊！ 是， 但是今天呢，我们应该说不到一瓶酒的价格，599，大家拿到的这个组合相当于多少钱？您就自己算去吧。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么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来这个总结一下啊。那么今天这个酒呢，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而且是来自于法国被世界公认的大葡萄酒的产地波尔多地区。 没错。 另外呢，它的年份是2012年 。 这个2012年呢，是被誉为呢产葡萄酒非常优秀的一个年份。 是的。 另外这个酒呢是混酿型的。 混酿型的， 哎， 对，有40%的赤霞珠，还有60%的梅洛。 所以喝起来呢，酒体非常的饱满，果香和甜度呢非常的平和啊。可以说是余味悠长啊，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啊。 是， 另外呢，像今天这个它的包装呢是雍容华贵啊，送人是非常有面子的，摆在家里边呢也是非常有装饰感的。它这个酒啊，它这个酒标哈、啊，它那个就是酒牌吧， 酒牌 啊，酒牌吧，是那种仿铜金属的， 对，像黄铜的感觉， 对，像黄铜感觉，而且它里面的这个雕塑啊，是那种浮雕式的，非常有立体感啊， 很漂亮。 另外呢，它在每一款酒的正标右下角都有酿酒师的签名啊，尤其是这个签名和它那个极富抢眼度的金属质感的浮雕的酒标，可以说凸显了这款酒身价不凡。 对，虽然您现在听的是广播，然后您看不到这个酒，但是说实话，只要这个酒到您手上的话，您一定会觉得特别超值， 雍容华贵啊，送人特别有面子，摆在家里面真的是气质不凡。 对，而且我们除了这个酒好、这个包装漂亮之外的话，我们还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您。第一个是每箱里面都含有四件套。这个另外的话，我们还为您准备了这个特别的礼物，醒酒器一支。 还有这个红酒杯四个。 嗯，所以今天听节目的人赶上了啊，像我们平台啊，红酒还是挺多的， 是， 但是像这个表面这么高档哈、啊，而且呢酒质非常好，品质都非常好，而且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呢，嗯、特别少。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7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琴，张琴你好。 哎，周杰老师好。 嗯，那实际上呢，说到这个德州啊， 嗯， 应该说它有名的就是 德州 扒鸡了啊。 对。 但是呢，您知道吗？德州聚华食品有限公司的他们的德州荷叶鸭也是非常棒的。 没错，之前我们一说到德州啊，大家就会想到德州扒鸡。 对。 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招牌，就是德州的荷叶鸭， 就微山湖的荷叶鸭， 没错。 其实说到这个鸭子呀，很多人是特别爱吃，尤其北京人呢，嗯、比如说什么这个烤鸭呀等等的哈，哎哎哎，都世界都闻名， 是 啊。但是你像那个烤鸭呢，你在饭馆里吃可以，但是你拿家以后呢，它只要一凉，它这个皮儿也不是那么酥了， 就不酥了， 啊、就不那么好吃了。 没错， 你即便再去溜再热呢，也不是那个味道， 味道完全不一样。 哎，所以今天这个荷叶鸭啊，这个荷叶鸭的话呢，打开以后呢，它是里面是塑封的， 嗯、 里面是塑封的，然后呢，它呢这个是软硬适度哈、嗯、真的是它那个味道啊，香味入骨的感觉。 对、 啊、 而且我们这个荷叶鸭啊、嗯、它现场做完之后您吃热乎的， 嗯， 跟放在我们这个真空包装里面经过运输啊，在各地您自己享用的时候味道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别。 嗯，尤其是它采用的是微山湖的荷叶啊、 哎、 这荷叶呢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香， 嗯， 所以淡艳的这种荷叶的清香啊，真的你一闻就令你那个胃口大开， 没错，是、 啊、这个 很香， 口感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尤其这个鸭肉，说句真心话，很多这个家庭主妇呢有这样的感受， 嗯， 就是鸭子啊，如果你回去做的话，做不好的话呢是不好吃的， 没错，容易有腥味， 腥味、嗯。所以呢，这个鸭肉要做的话，真的是有一定的经验啊。但是今天这个荷叶鸭，哎呀，它的这个味道啊，真的是一开袋儿那种香味就扑鼻了哈、啊， 没错。为什么会那么香呢？ 嗯， 其实这跟我们的工艺是离不开的。 是的， 首先呢，我们是这个做了很多这个香料进去啊， 嗯， 特别像八角啊、桂皮啊、丁香啊，还有这个陈皮啊，应该说有10多种的上等香料。 嗯， 哎，同时呢，我们又辅以枸杞啊、当归啊，还有党参等名贵中药材。 嗯， 所以是其实是用了上等香料加名贵中药材才把它煮制出来的。 嗯，而且呢，这个汤呢也是一个老汤。 哎，对 啊，当然这个里边的具体的一些东西呢，人家厂家也不会透露啊。但是呢，我们能够吃出来呢，它有一个特别的那种香气啊。 哎、 真的是它那个肉啊，是非常的这个皮薄肉嫩啊， 对， 鲜香入骨。 是的， 而且你吃了以后啊，尤其是它外边呢是包了一层微山湖的这种 荷叶 、 嗯， 所以它那种香气呢，真的是淡淡的散发那种清香，浸在这个鸭的肉的里边啊。 没错， 所以呢，你一吃就有一种，就是不同的那种感受、啊， 不同的味道，就是可能您吃了很多鸭子啊， 嗯、 烤鸭 啊，这个酱板鸭，各种鸭子都吃过，但是我相信您很可能没有吃过荷叶鸭。 是的， 而且之所以用荷叶来包裹它，正是因为荷叶的香气啊，跟鸭肉本身的香气融合在一起的话，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味道。这种味道的话，觉得让你过嘴不忘。 没错，其实呢，吃法上呢也是多种多样啊。像刚才我这个试的时候呢，我就是用烙饼啊夹了一下， 是吧？ 或者有说有些人呢，可以把它这肉撕下来以后呢，咱们可以鸭子夹这个馍哈， 没错，可以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是这样，我们这个因为这种真空包装啊，它不仅适合于保鲜啊，保持味道，同时的话也适合我们各种场合来使用。比如说您带这个鸭子直接去到朋友家聚会，打开之后直接上一道凉菜，那绝对是非常好。 真的就是凉菜的话呢，这是一种吃法啊。另外咱们像北京爱吃什么鸡丝凉面，这可以呢把这个鸭子呢给它 鸭丝 鸭这个捏成丝、啊、 没错， 可以这鸭丝凉面， 鸭丝凉面、 啊、尤其这个鸭子呢它肉是属于凉性的，所以讲究是夏天吃鸭子。 对 啊，又这么香气扑鼻啊，这么有特点啊，尤其呢回去以后呢，您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可以， 有时候有些这个男同志愿意喝酒的话呢，当下酒菜也是非常合适的， 特别好 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诱人啊，因为目前正在处于我们北广购物呢年终庆当中，所以我们选择的产品呢也是大家非常这个喜欢的。另外呢，价格呢肯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另外呢，我们今天啊介绍的这个微山湖的荷叶鸭也是跟厂家第一次合作啊， 没错 的，尤其这个价钱，今天咱们呢给大家是六大袋是吧？ 六大袋， 一袋呢是一只，是600克，有1斤2两啊。 对， 咱们就是六只。那今天价格只是199，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呢，它一只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一只都还要100块钱， 1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我算了一下，这个199六只的话呢，合一只也就是33块钱啊， 非常 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关键的，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啊，它这个包装上面呢写到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安全健康的吃啊。大家呢可以来赶快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山东德州的聚华食品荷叶鸭。 是的， 荷叶鸭这个 其实做法跟那个扒鸡啊有点 差不多。 对，异曲同工之妙。 对，但是呢说实话，刚才朱老师也说了，这个夏天比较适合吃鸭子。 对 啊，因为鸭子的这个肉呢是凉性的，加上我们就是荷叶包裹的，它不仅香，而且呢又特别适合夏天来食用。 没错、 啊、对，其实相当于是用了扒鸡的这个基本的工艺，但是我们加了更多的香料，加了更多的名贵中药，而且呢我们用了这种荷叶包裹的方式来创作出一种独特的口味。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德州那边的另一道特产。 没错，因为这个鸭子啊，这个如果在家里做的话，做不好真的是不好吃。 确实， 所以在做鸭子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借鉴了一些这个扒鸡的一些做法。但是它的用料可能会更多，会更狠。 没错，啊、是为了消解那个鸭肉本身那个骚味， 对 啊，腥味那个味道， 这种异味哈，它可能会这个给料呢更足。 是 所以刚才我尝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独特啊， 谢谢、 啊，非常非常的香。那可以说呢，它的这种香呢，令你胃口大开啊，回味绵长。它这种鲜呢，就是鸭肉入口啊，真的是鲜嫩爽口啊，有一种少许的酱汁保留在鸭肉里面的感觉。 没错，这也是为我们的一个特别的工艺啊，就为了能让这个鸭子呢，您打开之后，您食用的时候呢，就是香气扑鼻的啊，就是能够让它保持湿润的啊，这个不能太干啊，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塑封的时候啊，也会加入一些熬制这个荷叶鸭的一些汤汁。 所以它这个鸭肉非常的浓郁哈、啊，香味呢在口中回荡哈、啊，真的是肉嫩味正啊，香入骨髓。而且它这个包装呢是外边是一个环保的牛皮纸，里边呢是抽真空的啊，所以保证了它的品质口味啊，食品的保质期也比较长。而且刚才我看到了，它这个抽真空的，并不是说里边一个干干的一个鸭子哈、啊。它里边呢，好有一些汤汁也锁在里边了，也锁在里边。 对，这是我们故意做的，啊、做进去的啊。 而且它是一个硕大的一个荷叶啊，包住了这只呢，还相对呢，真的比较大的这个鸭。 比较大，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您比如说在超市里啊，买只鸭子，这个分量其实还是比较足的，一般来说哈、但是其实您看，我们这个是经过塑封的，它会 按理说应该变小，但是你看其实跟超市里买的一个成品鸭其实很相像， 是的， 我们是非常大只的鸭子。 嗯嗯嗯，所以呢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个荷叶鸭是什么样的味道啊。鸭子本身就适合呢夏天来吃，另外荷叶呢这种清香呢也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呢给你一些那种清凉的感觉， 是， 而且给你一种开胃的感觉。 没错， 有时候家里边的话比如说把这真空撕开以后、 哎、 您可以吃半只， 可以吃半只， 然后呢把它裹起来再搁在冰箱里、 哎哎、一样可以保鲜， 没问题的、啊、另外刚才您说无论是自用还是说送人，荷叶鸭作为你送礼的话真的非常合适。荷叶鸭呢还是比较新鲜的、啊、 比较新鲜的， 比较新鲜的，比较独特的， 是没有吃过这个味道， 是的是的、 嗯、 所以呢送人也非常合适。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山东德州的聚华食品荷叶鸭啊、嗯、这个荷叶鸭呢真的是非常的清新、 嗯、 啊非常的清香。今天为大家这个组合呢一共是六大袋，一袋呢是一只，一只呢是一斤多啊，也就是六只啊荷叶鸭。那今天价格呢只要199， 一百九十九， 199， 一只才33块钱。 是的， 对。 那 其实这个 上的话， 对， 一只就可能得 近100多块钱。而且大家其实可以去商场里看一下啊， 嗯、可以 像超市发呀，在国泰百合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荷叶鸭、 嗯。 但是那价格确实比这个贵多了。 今天的199拿走六只，我算了一下，合一只也就是33块钱。 对对、啊， 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好，性价比非常高、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 哎、 夏天记住适合吃鸭子啊。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七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电订购，即享95%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